生遇难。地震至今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和国际救援组织正在评估损毁情况，同时设法运送物资，但由于灾情仍然在发展阶段，令本身已经面对严峻人道危机的阿富汗更难应对。塔利班早前向国际社会求援，联合国正是设法为灾民提供支援，又警告可能会爆发霍乱等的疫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57点，升279点，总成交金额3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81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6升5.6，腾讯控股378.8升3.8，盈富基金21.9升2.8，美团193.5升9毫，吉利汽车17.66升8.2，京东集团245.8升2.2，药明生物74.05升4.1，比亚迪股份311.8升1.8，快手86.5升2.95，理想汽车158.5升4.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32，瑞士法郎8.169，澳元5.42，加元6.044，新西兰元4.938，欧元8.266。每百日元对港元5.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1点，升180点。港金报17,070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71美元，卖出1,82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日出大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环澳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洗衣街251号地下、翡翠海鲜酒家、明珠宴会厅、将军路唐明街2号、尚德广场地下6号铺、新乐园。旺角西洋菜北街310号地下 A 铺乐巴，将军路尚德广场2楼216号铺麦当劳，旺角西洋菜南街1N号兆万中心17楼红火鲜料火锅专门店，马鞍山盈海骏岸6座，赤立角观景路8号国泰城1楼国泰城职员食坊，马鞍山利安商场 LG3楼306号铺翠河餐厅，屯门卓尔居5座，屯门卓尔广场3楼312号铺海港酒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

都有幾隻歌佢已經喺個手度噶啦，咁、所以咧就會攞翻就以前曾經係唱過嘅歌曲，但係就唔改詞， 冇錯， 係啦，今日就會自己一個人咧就係聲嘅， 好、非常留意啊！所以今日 大家支持 風騷唱不完咧，一樣馬老師嚇咁啊，留意住另外有啲嘅，因為今個月都係我哋嘅一周年月啦嚇，咁所以有隻歌咧就係希望同各位 fans 一齊共享 啊，正啊， 冇錯冇錯，咁啊另外當然啦，我哋嘅謀思女神咧就係、是、啊馬小強啦。你不是大家的谋思女神，你有很多那些你的 designer 呢 有个谋 思女神的谋 是不是荒谬啊， 没错，我觉得你都是我们的谋思女 神，那些不是每年那些运动会不是有个吉祥物的，他是我们的吉祥物， 不是我们的吉祥物，他是我们的谋思女神，为什么呢？因为做很多的歌曲，其实大佬很多的歌曲都是来自你， 是啊， 你真的是他的谋思女神。佢今日又有一只蛇嚟， 哇，超正！ 其实佢唔系中意你，我真系好怀疑。 张张 唱不完的噩梦，唱不完的噩梦。 张张 B B 望住我， 我唔望你。我今日嗰只歌，不过咁，我今日呢只歌咧，我系决定用一只咧好温柔嘅。好即係 冇咁俾大家聽，冇咁俾大家聽。 心情嘅歌 係啦，即係到時我哋先至知。 聽完肯定繞梁七日，繞到下星期。 我淨係睇到佢份詞啊！我唔幫手我都唔係人啦、啊。 好，所以今日嘅節目點可以錯過咧？好，十點搭三零。另外，你今日話你又知唔知道？哇！犀利！我哋今日係森林嘅治療師啊！ 哇！勁啊！ 森林点样治疗？留意， 好疗愈啊！今日系啊，点啊？茂思强， 茂思强， 真系咧，你系佢嘅茂思咧，我真系我好肯定。 冇问题， 另外可以网上留言点唱嘅，或者教授打嚟啦吓。三小时嘅节目而家开始，好嚟准备，香港电台第二台， 正啊，开 party 啊，我哋一齐， 开， 除咗件外套先， 饮杯嘢先嚟， 好， 喂。 One night in Bangkok, 来。 好熱啊！食个榴莲先嚟。 已经系天气，枕住都系酷热天气，几好生效啊！ 整杯冻饮。 好，我哋扮住喺呢个泰国先吓，游下水，食下风。 哇！有两个女仔行紧埋嚟我度。 嗰个唔系女仔，系man lady。早上今日酷热啊，吹微风，未来数天仍然是天晴同埋酷热嘅。下个礼拜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欢迎留低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嘅世界》，我哋呢一只歌曲《One Night in Bangkok》。 錯，有一個說話叫做觀微知著，知道少少嘅習慣，知道呢個人整體嘅性格啦、處事嘅態度啦咁樣。咁有篇文章咧講到咧，一般人如果喺床上嘅一啲習慣咧，都反映佢嘅性格 好多嘅，變化多端 嘅。咁、當然啦，床上有多種習慣嘅嚇。咁嗱呢一個咧就針對你起床嘅時候， 起床 係啦，係啦，因為譬如你話點樣瞓啊，咩姿勢啊，著啲咩睡衣啊，中意凍定熱啊，中意光定。暗，有啲人光系瞓到，我瞓唔到嘅，我要 好多姿势， 我唔得，我暗瞓唔到。 哦，系啊， 系啊，我会惊噶，系啊，我会惊噶。 自己屋企你都惊？ 惊噶。 惊咩啊？ 因为惊突然之间唔知有啲咩事嘅时候， 咁你要 点 啊？有一盏灯仔， 有一盏小嘅灯仔，即系好似细路仔咁样，到而家都系咁嘅。但系嗰盏灯仔咧，我会教大约会系一个钟头到，佢自己会熄嘅，系啦，会咁样咯。如果唔系嘅话，我会好冇安全感嘅。所以我唔可以自己一个人瞓酒店房。 我如果在酒店房，我就会开灯，即系开一啲唔影响我灯，即系譬如厕所嗰边咧。 系啊，我明啊， 影少少 光， 系啊。但我都唔可以熄晒嘅。如果酒店房，屋企就熄晒嘅。小强哥咧， 系啊，茂思强， 我响酒店嘅习惯唔好方便讲，我话就话一个人出 trip， 咁不如讲一个坏习惯啦， 话就话一个人出 trip， 其实有好多人瞓啦， 咁你屋企咧？ 屋企我冇所谓，即系有灯啊， 光又得，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有时我夜晚咧好夜瞓咧，我发觉咧嗰、那个就算冷气嗰个灯仔咧好光嘅， 系啊，可以熄噶嘛， 系啊，唔系个佢。那個冇得識㗎， 一粒都話揾啲嘢遮住佢啦。 哦，係 啊， 哦、okay, 你揾嗰啲咪 blue tape 嗰啲，係 啊，我都要㗎。 好光㗎，係 啊，唔知點解。 我 OK， 我冇所謂 嘅。係啊，其實好似粒米咁啫嘛，但係唔知點解咯，好似咧 係漆黑中，哇，散發光， 好似雷射咁樣， 好似你螢火蟲。 OK， 好， 好，我哋講下 嗱，咁有幾個唔同嘅性格嘅，即係你起床嘅習慣啦。第一， 我哋係邊個啊？ 好啊， 我覺得你同我應該係第一個。 係乜嘢？ 唔需要鬧鐘啊。虽然有时教咗闹钟，但系咧，总之你会快过闹钟，你会自然搭正，差唔多唔会争好多嘅，你就会醒。你系 冇错， 系嘛？ 正确 系，我都系， 我就系咁。 我次次其实我教几多点冇意思啊，我一定早过起身，我都唔知点解。 我连唔使翻工我都系咁噶， 系啊， 星期六日都系咁嘅。 咪星期六日会叫自己再瞓咯， 系啊， 系啊， 系啊，我瞓唔到噶。 系啦，咁咧呢种人咧， 唔系呢个， 系唔需要靠闹钟嘅，每日都。嗰、那个时候咧就会自然苏醒噶啦，代表乜嘢？ 好有规律， 系啦，好有规律啦，同埋对每日嘅规律咧都会制定好行程。呢、一种人咧会有亲切嘅安全感，佢哋唔系太喜欢惊喜，佢哋喜欢浸入一啲有规律嘅日常生活嘅节奏里边，喜欢一切嘢系掌控，即系 within control， 冇错， 知道几多点做乜嘢，几多点做，一阵间会见边个，系啦，今晚会做啲乜嘢，食啲乜嘢， 我会为自己准备添咯。即系譬如可能一阵间嘅话 ，OK 一点钟啦，收工啦，我哋会一阵间做啲咩，做啲乜，做咩，我会自己喺个脑里面嘅咧，起码有个少少嘅时间表，虽然可以有少出入，即系唔够时间嘅话，咪掹走一样，或掹走两样咯，我都系咁样咯。 你会唔会介绍？ 都有噶， 嗱， 首先你系咪呢个？ 佢唔系呢个 cat 啦，唔系呢个 cat， 一定唔系。 系啊， 系啊，佢咁懒，佢嗰啲迟睡迟。 但系你每日咧有冇一定做嘅时表噶？即系 有，我有个日程嘅。 啊哈， 系啊， 有咩日程啊？ 系咯， 今日 早餐 啦， 瞓觉打喊路，瞓觉打喊路，瞓觉 左脚踢右脚， 勾三下，右边四下。下边五 下，你有咩日程啊？唔讲出嚟嘅咩？做咩咁难为你啫？好似好难，好难讲咁样面。 其实咧， 做咩啫？所以我觉得其实 好丰好丰富啊！你头先嗰个节目， 所以我觉得马伯冇觉得你有啲嘢系一定有问题嘅， 系怀疑有你，怀疑有你。讲 啲嘢又窒一窒下， 斯斯叔叔，我哋叫斯斯叔叔，鬼鬼鼠鼠，阴阴湿湿 嘛， 系啦， 我都讲咗啦。咪讲啦，咪就系问你有咩日程咯。 譬如话下昼做乜嘢啊，做乜嘢？ 唔系呢啲啊。嗱，譬如举例啦，我起咗身啦，我第一会做自己嘅个人卫生啦，即系梳洗啦。第二咧，我就首先咧照顾咗啲植物。我做植物先嘅，淋咗啲花，因为我露台都有啦。咁跟住就照顾小宠物，去整啲狗粮啊、猫粮啊， 执 啊 执。 未啊，有排都未数完啊。跟住我仲要上天台，因为我洗衣机摆喺天台嘅，我仲要拎啲衫上天台洗，开机，再照顾，因为天台好多植物，淋，嗰度都用咗成廿分钟。再落嚟，然后洗翻手，煮早餐俾自己，食完咧再去冲凉。每一日。 完全不變，一定係呢個程序，大約需時個半鐘。 我哋所講嘅就係呢一啲啦。我覺得係工人姐姐嘅生活。我聽你就而啲乜似工人姐姐。 我想問下你燙衫係安排 window 啊，同埋拖地？ 係夜晚先做嘅。 呢啲唔等， 呢啲咪叫日程咯。 夜晚做。 咁我哋問你嘅日程， 我朝頭早半粒鐘就搞掂啦。起身刷牙洗面，跟住食藥 就出門口啦。 出門口 食藥 係啊， 食嘢啊嘛， 食藥啊佢。 但係你空肚食藥。 系啊， 你点解空肚食药嘅咩？ 系啊，我问咗医生噶，佢话 O K， 有冇所谓？ 系唔系噶？所以你个肚咁大系咪就因为你食错咗药啊？ 唔关事，唔关事，唔关事。系、 okay, 啊，就出门半粒钟内出门口，系、啊， 咁简单好多啦。 系啊，简单啲、啊，我又冇花园，又冇天台。 哦，咁啊系。 你有个肚腩要照顾咧， 系啊， 嗰样好辛苦噶。 今日你瘦咗、 啊， 哎呀，唔好好潮水、啊。 呢个少少、啊，皱纹多少少、 啊。唔好咁啦，我今日食多两碗饭啦，要系咪咁啊？ 冇错，系啊，潮水啲肚腩啊。好，第二就系唔会贪瞓嘅，习惯早起身。有啲人真系会好早起身嘅，即系五点零，五点零就 起。因为个天早咗光，所以我觉得早啲起身嘅话， 你系由个光引领噶， 我系噶，系、哦、啊、okay ，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噶。你因应住嘅就系唔同嘅时节啦、 你唔拉窗帘噶？ 我唔拉，我唔、哦 okay、我唔拉晒，我应该系拉少少、哦， 等 我知道个就出边 系 啦，开始天光，咁、样。 其实我一直好羡慕早醒嘅人，我一直。 你使乜羨慕啫？你可以做呢種， 因為佢唔得啊嘛， 我唔得啊！ 你點會唔得啫？ 唔係㗎，真係㗎，有啲人係唔得就係唔得㗎。 我好羨慕，譬如話五點鐘啊、六點鐘起身嗰啲人、我一直都有咁嘅諗法， 一世都未試過咁做啊！ 一兩次咯，嗰啲係瞓唔著起身啫。 咁、你好，即係你好幸運喎、啊，因為有啲人咧唔係佢想唔想，而係佢工作需要。我同阿 Sarah 以前做清晨快活人咧、我要四點半起身，因為我住得遠， 我要再早啲四點鐘。哇！我住院啊，我仲远过你嘛？ 我四点半起身啦，咁跟住咧用半个钟去梳洗啦。冇个十五分钟梳洗添咋，因为五点钟嗰个小巴就开噶啦，喺呢个坚尼地城。 我哋就要赶个班小巴。 系啊，梗系啦，第一班嘛。 啊，赶 系啊，你 miss 咗就会迟噶啦。 冇错啦，好啦，嗱，习惯早起嘅人咧有一种自律嘅特质啊，通常拥有充沛嘅精力，喜欢游刃有余嘅感觉。 冇错， 大多数会组织嘅佢生活模式嘅，亦都会有一啲嘅冒险嘅心态。 有嘅。 人際關係都好好嘅， 我都覺得係。 體態都保持得好 fit。 OK， 多謝。 因為你如果早睡早起嘅人，好少會好似佢咁嘅肚腩。 因為你早睡早起啊， 即係有規律啊，你能夠有規律，你好少會有得個肚腩咁樣。 我而家咧就會因為早咗啦，我以前可能六點零鐘啦，我而家因為咧個天早咗光，所以咧我係五點零鐘我就醒咧。我要揾啲時間嚟做乜嘢咧？咪做長少少嘅運動咯。系、啦，以前可能系廿分钟，我而家就变咗系四十五分钟啦。 哇！ 系啊，因为我早咗醒啊嘛，咁样咯，搵嚟做运动咯。 好，第三贪睡嘅人啊，贪睡嘅模式 系咪？你系咪？ 翻嚟讲，你都唔想起身嘅。呢种人有一种艺术家嘅性格。哇！对佢哋嚟讲喺床上边咧，即系嗰啲叫做贪睡咧，系一种必要嘅调剂啊。生活唔使咁紧张啊，佢觉得。休閒啲先係真幸福嘅，佢覺得喺床上貪睡唔代表一個人懶，佢哋只係想追求一啲舒服啲嘅生活啫。佢哋會觀察生活上嘅微小事物嚇，同呢種人相處咧，會體會到佢哋細心嘅部分咁樣咯。 嗯， 係咪啊，馬老爺 ？OK 啊，唔係我覺得幾享受，反而而家我好似你哋咁啊，星期六咧就又係七點零鐘就會擘大眼，不過再瞓，係啊。 冇所谓， 咁就唔系我哋咯，系嘛、 啊？你哋醒啊嘛， 醒噶嘛， 醒嘅意思系直情起埋身啊， 系啊， 我唔系啊，我碌嚟碌去， 碌到夜晚七点。 其实你知唔知佢讲乜？ 由七点碌到夜晚七点。 我想学下你哋啦，就七点钟就起身， 夜晚七点，佢讲紧夜晚七点。 咁原来原来夜晚七点，都啱。 讲夜晚七点， 都啱。 系啦，我最后一种人咧， 我哋啦， 就系夜睡夜起嘅人，即系好夜先瞓，而第日咧好夜先起身。 呢个我最抗拒。我唔可以接受自己咁样样。 你唔系咩？你系啊？ 我唔系。 你系夜晚黑一点先瞓噶嘛？ 系啊，但系有啲人 仲唔夜啊？ 唔夜啦，有啲两三点瞓啊！我见到 你即系五十步笑一百步啫，一点点会唔夜啊？ 夜啊！ 我真系唔知道你系乜嘢标准啊！ 死啦！我要重新 一点钟唔夜， 梗系夜啦！你一点钟其实 唔 系一点夜，已经系第二日嚟噶啦。如果以嗰个时力嚟讲， 系啊。 仲话唔夜啊？ 系啊， 过十二点已经系第二日嚟噶。 我人生好似好失败咁。 咦，你而家先知啊？ 唔好咁讲，系 我好困惑啊！ 你从来冇成功过，有乜所谓啫？冇成功就唔会有失败啦， 因为你冇比较嘛。 你哋系咪？ 你系咪写一份稿喺度？ 冇肥人点会有瘦人？冇靓人点会话你丑咧？ 咪就系咯，成日放大一个，你点会话自己黑啫？ 系啦，冇错啊，冇聪明嘅人，你系最聪明噶啦， 系啊 ，OK 噶啦，你最靓仔，你最靓仔，全世界 又成功， 咪就系咯，块面又长， 体态又 fit， 咪咯，全世界最长块面，哇，几成功啊！ 简直一百分嘅俊男啊！ 好，谋事女神 半啊，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获委任为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的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说，希望确诊新冠病毒的政府官员可以在七一前好翻，令宣誓得以康。令宣誓是得以照常进行，但即使未能够康复，亦都可以作特别安排。陈建波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又说，获委任为行会成员之后，期望日后可以协助政府做更多的解说工作，拆解市民对政策的误会，建立对政府的信任。他说现届政府的公关工作做得差，成日令人误会，就是因为政策没有充分解释给市民听。他又认为市民的心态要转，因为政府和市民是不会对立。对于外界指新一届行会的成员平均年龄偏高，陈建波说行会成员是向政府提供意见，经验很重要。特首办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维和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政府总部的感染风险增加，要提高警觉，又说社区多了人感染，传播链增加，在某些机构出现感染者并不出奇。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确诊官员在日常公务工作接触不同人士期间有戴口罩，传播风险相对低。对于确诊的两名官员需要出席下星期五的宣誓就职典礼，曾其恩说，如果病毒量不高和有注射疫苗，部分人有机会早些转为阴性，因此相关官员是有机会七一前转为阴性。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今早八点，澳门在今轮疫情增至149宗核酸阳性个案。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当局共跟进5308人，其中717名是密切接触者，3283名是非核心密切接触者，285名是次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有285人，陪同人员就有589人。当局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应变协调中心会在抗疫专业上载阳性个案的行程给市民参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3宗新冠病例，包括37宗确诊个案和106名无症状感染者。确诊个案方面，本土占18宗，包括内蒙古的14宗、上海2宗、北京和广东各有1宗。境外输入个案分别在广东、北京、上海、福建和四川等地发现。无症状感染方面，本土占26宗，包括吉林的8宗、辽宁7宗、广东4宗、广西4宗、北京2宗和上海1宗。境外输入就有80宗。另外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一宗疑似病例是在上海发现的境外输入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9点，升245点，总成交金额5,0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0点，升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4，升5.4；腾讯控股377.6，升2.6；美团191蚊，系跌1.6；盈富基金21.8毫6，升2.4；吉利汽车17.94，升1.1；药明生物73.95，升4蚊；协鑫科技3.63，升2.6；京东集团246.4，升2.8；快手86.7，升3.15。比亚迪股份315蚊，升5蚊。美元对其他部位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84，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8，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2点，升190点。港金报17,0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5.05美元，卖出1,82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带咧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咧，较早前有坏车啊，咁而家已经拖走咗，咁一带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常怡道。喺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博爱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Bow bow, 欧瑞强。 如火闪闪，擦浪涛。除那海。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即系唔好睇得太重得失咯，同埋咧就唔好好执着啊！即系我发觉有好多人咧，成日好执着自己咧，做得好唔好啊？我咧就有时做嘢就系、是，好攰啊，或者冇咩心机做，但系咧即系一定尽我自己力量去做好。Hello， 我系梁永亮，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咁有时咧，两性之间、即系男女之间咧，就有好多咧，又话你系歧视我啊，我系歧视你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呢张图啊唔应该咁嘅，唔应该做呢啲嘢嘅咁样。喂，日本咧有一位网友咧，咪见到有一包嘅米，咁、米上面咧有啲卡通公仔，佢咧就系、可能都系叫做得意啲啦个包装。咁有几个好似啲漫画咁嘅公仔啦。第一幅图咧就系讲个女仔喺度洗米啦咁样。咁跟住仲有啲日本文我唔识睇嘅，可能就教你用几多水啊， 多次啊， 系啦，有啲形容嘅咁多啦。第五幅咧就系不凡啦，咪有只手不凡。到第六幅咧就是、一个男仔咧好开心喺度食紧碗饭， 几好啊，好温馨啊。 咁呢、 个 网友就喺呢个网上就闹啦，话性别歧视，点解一定系女仔煮俾男仔食？点解唔可以男仔煮俾女仔食啊？咁嘅样，系啦。咁点解一定要女人负责煮饭，你就坐喺度食饭咧？咁嘅样， 你使唔使咁敏感啊？ 过分解读啦， 系啦。于是咧就好多人话翻佢。喂，其实话人性别歧视，你自己 label 咗嗰个人嘅性别就真啦， 佢自己本人就 系 咁， 系啦， 你睇咩都系咁， 冇错。或者嗰个唔系女仔咧，系一个男仔咧，短头发就一定系女仔噶啦，长头发一定系女仔噶啦咩？坐喺度食嘢嗰个或者系女仔咧，佢话佢短头发一定系男仔嘅咩？ 唔系，系咁又点啫？ 系啊， 系咪女仔洗米，男仔食饭，系咪个开心心？我觉得咁 OK 咯， 大家开心嘅啫。 系啊， 或者个老婆好中意煮饭咧， 或者迟少少佢出嗰一包米，佢就倒翻转咧，唔俾啊，系咪？个男仔洗米嗰只女仔食饭啊！ 要呢啲嘢嚟讲咧，就我觉得就好多嘢可以讲嘅。 有时我觉得咧，越系你自己话人哋系啲乜乜乜嘅话咧，其实你就系咁嘅人。 冇错，越嚟越黑。 你系咁样嘅人嘅话咧，你睇乜就系乜嘢。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会系咁样嘅，即系你成日都会觉得话呢个世界系好唔公道嘅，你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啲人就会系唔公道嘅。所以你自己要好先谂下自己究竟系会点样睇呢一件事先。 其实咧，就算你讲职业咧，而家喺2022年咧讲翻，好多职业以前我哋感觉上男仔100%嘅，都已经唔系啦。例如咧，大家嗰阵时留意社会上咧有个女仔做嗰啲搬运嗰啲嘢，一个女仔吓、我唔记得咩名啊。即系总之有人访问埋佢啊，影埋佢相，系一个睇落去好纤纤弱质，当然咧手瓜好起钱嘅，但系佢真系做啲搬运工作，都有女仔做啦，拎托重嘢啊咁样。更加唔好讲，譬如话系护士界有好多男仔做得好好啦， 消防员都有女士啦， 消防员啦吓、警察啦， 有消防员， 消防员， 消防员可能系做一啲后勤工作会唔会、即系唔系真系 救 火嗰啲？ 系啊，系啊， 我唔拗，但我知道后援就一定有嘅、后援一定有。 好似男耕女职，如果呢句说话咧，佢哋又唔准讲男耕女职啦、男女耕、男女职。或者 男耕女職 係啊，男耕女職， 因為一個操重工作， 啊、 一個職嘢咧就比較斯文啲、 啊。我覺得呢啲冇所謂啦，係教啲小朋友嗰個社會嘅結構嚟嘅啫。 咁都係以前啫， 係咯、 係咪？嗱、我覺得有啲嘢咧冇得拗嘅，真係譬如可能喺體力上嘅話，男人係真係會比女人咧係啊，只需要嘅就係呢個社會係機會均等，係嘛？可能係有啲大力啲嘅女仔，佢可以做到嘅，你咪俾佢做咯，咁就得㗎啦。 係， 其實唔使下下都要分得佢啦。你咁系咪性别歧视？我又唔觉得未必需要去到咁矫枉过正嘅。 同埋咧，我觉得咧上天好公平嘅，你系男仔体力咧会赢少少啦吓，多数啦。但女仔细心程度咧，仔细程度又赢我哋男仔喎。 各司其职系嘛，发挥佢自己叻嘅地方，佢嘅长处，咁样先至系一个文明嘅社会应该有嘅进步咯。 同埋喺屋企里边咧，我从来唔会分边个嘅工作嘅。总之我见到嗰样嘢，暂时冇人做，我就做咗佢。 咁又唔好， 我会咯，我会。 你點啊？你破壞佢嘅家庭？ 唔係，咁你就會中到嘅啫。你屋企人嘅就乜嘢都唔做噶啦。 咁啊 係 啊， 有時你要呢位嘅話，你要有啲拿捏嘅。 喂，分工都幾好啊！有時我又覺得，嗱，你負責執碗，我負責乜乜乜。 你負責咩㗎？屋企 我負責好多嘢㗎，我買餸咯。买餸然后就 你日日都要买餸嘅咩？ 执台多数咯， 佢仲要谂， 唔系我谂下成个程序啊嘛，跟住咪执屋咯，吸尘咯，洗手间。 但你买餸嘅时候咧，嗱你唔煮噶嘛，你会唔会谂？ 煲汤我煲落汤。 我知，我意思即系嗱，通常我买咧，我就谂我点样煮呢一样嘢，你会唔会啊？ 都会咯。 当你买紧个食材，你会谂埋煎炒炆炖，你会 整咩先？ 如果你唔系负责煮嗰个，咁你买完或者嗰个煮嗰个，咁点煮啊？咁问翻你。 惯咗啦，而家就系蒸一条鱼，炒个菜，或者再蒸个鸡蛋，或者 日日也如是啊。 一系个 combination 唔同咯，系啊， 即系先蒸鱼或者蒸蛋先。 系啊，唔系佢日日都系鱼汤咯，我就 系咩鱼咁解？ 系咩鱼啫？大鱼同埋玩鱼。 大眼鱼、细眼鱼、大肚鱼、细肚鱼、长鱼、短鱼， 系啦。 蛋咧就皮蛋，今日皮蛋，听日鸡蛋，最后又鹌鹑蛋。 喂，我发现咧。 哇正啊！ 两位蛋 大鸭蛋，成个鸭蛋多，一餐搞到肚。 但我发现一样嘢，大鱼头而家真系好贵，我越嚟越 你讲过啦， 七十蚊。唔系我话俾你听，三文鱼头而家好抵。 哦，系咪？ 系啊，平好多。 即系今日就三文鱼头，听日大鱼头，后日咧就玩鱼头。 系啦， 再后日咧就 食四文鱼头，因为三文鱼头之后食咗啦，食四文鱼头。 我俾一百蚊你，帮我买个四文鱼头翻嚟。 我睬你傻咧，我仲买嘢俾你食。 五文鱼头都要买。 好，继续话你嘅节目啊！你又知唔知十一点 啊？紧张啊又， 系啊， 一去到十一点我就紧张。 有位森林治疗师 Amanda 会出现。 All I know 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 I keep it alive.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Every 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the mountain high.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up from the world below, up where the clear winds blow. Looking behind. 心田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网上情缘，在爱情的世界，有人说有些说话永远不知怎么说，说不出口，例如说我爱你，又或者例如对不住。对不住这个说话为什么会这么难说出口？因为通常当一对情侣讲完对不住之后，下一句会不会就是我们分手？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time away. I've heard you say from each other. Even lovers need a holiday.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It's hard for me to say I'm sorr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After all the hell you've been through, I will make it up to you. I promise to. 网上情缘，在爱情的世界，又有人说面对面讲分手是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倒不如就一个早上 静静咁离开呢一个屋企，留低回忆，留低一点嘅唏嘘，仲有留低无限嘅挂念，会唔会可能更加好？ You packed in the morning, I stared out the window and I struggled for something to say.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miss you more than I missed you before, and now where I'll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Now most every morning I stare out the window and I think about where you might be. I've written you letters that I'd like to send, if you would just send one to me. 'Cause I need you more than I needed before, and now where I'll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陣容， 捞色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避开高胆固醇。 猪润啊、动物内脏啊、鹅肝啊呢啲都系属于高胆固醇嘅食物。 健威导赏团，玩具车玩家古永信同你欣赏车底。 几百步咁样，咁先至会开始引起老婆嘅注意咁样啦，系嘛？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好快到十一点钟噶啦，阿马老师啊，有个好关心你嘅听众啊，佢话咧老师要养生啊，因为做紧佢话吓，因为咧十一点后咧伤肝啊，唔系疏肝啊，伤肝啊，如果你夜瞓咧，对个身体唔好，要早睡早起啊。 佢、 嗯、 知噶， 系不过佢唔做啫嘛， 佢唔做啫嘛， 系啊， 系啊， 系咪啊？唔好话我哋屈定啊，你而家自己讲，唔好笑。 好、啊，我 你知唔知相干啊？ 我知十一点 到。你系咪话冇相干冇相干咁啊？ 唔系，我自己知易行难，系啊，即系知道，但系真系我觉得好。 点解突然间谢晒啊你？ 我冇谢啊， 因为连歌嘛，头先、 啊、 你连歌啊， 系啊， 你系咪喺里边？ 我都觉得佢系、啊， 你系咪喺里边努力训斥佢啊？ 我扭佢两句，唔记得咗添，唔记得咗， 即刻掉怕丑丑。 sorry， 因为我真系好贯彻始终啊，佢系连搵自己嗰首歌个音乐都系搵。 你留意一阵间，风骚唱不完啦 吓。有大批留学生返港，今年多咗一批内地客，因为内地嘅国际线短缺，取到香港检疫之后先至翻返内地，因此房间供应更加紧张。另外，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接受传媒专访的时候提到，正是制定香港和内地和海外通关的政策，包括考虑容许居家检疫或者缩短酒店检疫的日数。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有关建议一直是业界诉求，特别是容许香港市民居家检疫，可以鼓励市民出外旅游，令停顿两年半的旅游业恢复生意。本港警方由上个月20号起进行大规模粤港澳三地联合反罪恶行动，截至今个月17号，本港警方共拘捕1837人，检获毒品和涉及非法活动的货物总值超过1亿元。警方聯同入境處、海關、消防處和食環處等部門共搜查2548個場所，包括酒吧、遊戲機中心、網吧、派對房間和住宅單位等，並拘捕1837人，他們涉嫌干犯與三合會及毒品有關罪行，包括傷人、刑事毀壞、勒殺、管有攻擊性武器、經營非法賭場和經營賣淫場所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74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63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7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5.7，腾讯控股379.4升4.4，美团192.9升3毫，吉利汽车18.36升1.52，盈富基金21.92升3毫，药明生物75.7升5.8，协鑫科技3.63升2.6，比亚迪股份314.8升4.8，京东集团249.8升6.2，快手86.5升2.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37，瑞士法郎8.168，澳元5.419，加元6.047，新西兰元4.937，欧元8.27。每百日元对港元5.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2点，升190点。港金报170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1美元，卖出182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力宝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力宝中心。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河名居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河名居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长青公路 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呢一段嘅长青公路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比较行车缓慢噶，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市广场一期三楼3206号铺元气寿司、屯门康丽花园地下14号铺麦当劳、上环德辅道中243-247号德佑大厦地下恒香冰室、葵涌新都会广场五楼531和540号铺 The Sorted Pig、西湾河兴民街50号地下活水亭、柴湾南湾广场一楼11号铺大快活、中环德记立街17-19号德和大厦地铺云寿司、湾仔轩尼斯道176-178号地下同埋阁楼弹岛咖啡饼店、新屯门广场二楼34-39号铺川崎台日料理同埋黄大仙乐富村乐趣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间公司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手上这只手表，它是我爸爸殉职的时候带的遗物。 不禁要问事。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手标孔德贤饰演主角袁家宝。 我觉得袁家宝他那种将爸爸这个牺牲摆在心里面，然后发奋图强可以帮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有上进心的小朋友。 出发2022，6月25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陶玉麟。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呀。 好，继续翻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啦，31度，咁呢几日咧天气都系比较热嘅，上嚟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互相问问题嘅时间？ 首先出场嘅系小张张、 梁博士， 即系啊，好啦，咁今日问呢个问题咧，同一啲食品都系有关嘅。我想问下你中唔中意食一种蛋糕叫 tiramisu 啊？ 中意，中意， 好食噶嗬， 好食， 不过就好似有啲好好肥嘅感觉，系咪？听人讲话好肥噶。 食亲蛋糕都系肥噶啦， 冇所谓啦。 你有冇试过整蛋糕啊？ 嗯，我冇试过。 成嚿嘢都系牛油掉落去啊嘛，牛油啊、糖啊，冇第二样噶啦，好恐怖啊！你整完之后，你唔敢食啊？ 真系， 好恐怖啊！ 嗱，今日就问翻大家 tiramisu 呢个名字到底代表乜嘢咧？佢系一个意大利文嚟嘅， 知道 有一个意思。以下四个答案，请选其一。第一，表示好甜蜜 sweet。第二，表示 miss you 想念你。第三，代表带埋我走。第四，代表美味的食物。意大利文嚟噶吓。第一，好甜蜜。第二 ，miss you。第三，带我走。第四，美味的食物。 点啊，你同学？ 因为我会感觉得咧，就系话咧，即系意大利嘅人咧，佢哋讲嘢咧系会有手势嘅，即系一定会觉得佢就so sweet， 又或者佢就系话very very very good， 什么 sweet， 咁样噶嘛， 成个手摆喺口。 系啊，冇错，佢哋一定系咁样嘅。所以我就会将佢咁多个里面嘅话，我觉得系好有呢个感叹号嘅感觉咧，或者咁样嘅咧，就系一同埋四咯。系啊，所以我就会喺呢两个中间嗰度拣嘅，一个第一。 第一 系 好甜蜜， 哇！咁 第一好甜蜜， 太好啦。 第二咧就系 miss you， 第三带我走，第四美味嘅食物， 美味嘅食物。 我拣二三， 我拣好甜啊。 你拣二三啊？ 是但，我依家喺度筛选紧。 系啦，佢即系喺二三里面划拣一个。 好， 好，请拣。我系第一 ，so sweet， 带我走。 有冇人啱？ 有， 有人啱。 今日马小强。俾佢撞中咗，答案就系带我走噶。 点解啊？ 本身呢个故事来自一个嗱，唔知系真事定系，即系等于莫夫石咁，你唔知系咪即系个女人挂住个老公啦 吓？ 但系佢呢个故事发生喺意大利，就系嗰阵时一个士兵要出征啊。咁太太送佢去门口， 士兵出征 冇食物去打仗啊，系啦。咁太太冇嘢俾佢食，咁于是咧就将剩余嘅饼干啊、咖啡啊冧走啊，即系种 tiramisu 嗰个。 总之有乜咧就总之摆 整咗个蛋糕，然后递俾佢就。话带埋我走啦， 哦、 其实好浪漫，好浪漫， 系啊，你实识啦呢啲咁嘅嘢。 我记得我嗰年喺欧洲玩嘅时候，啊算啦， 我下一题， 唔想听落去， 我真唔， 我都 费 事讲你 听 啊， 唔想听， 我根本唔想听，你明白？ 你翻尼罗河讲 啦，系啊，你自己讲啦，哎呀，咩河都好啦。漫步与奔波，正在与穿梭都不错，能随缘变。选我路线又遇阻都向往，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慢镜看好时辰，不去匆忙，循序渐进没有不可，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都尚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仍无眠水风里漫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素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幻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 好，沿路情知景知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平齐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怨命是才苦恼，万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快领略到，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吴若希嘅呢首歌叫《慢镜》，先系11:20，继续翻我哋呢个环节。你又知唔知道出题目？李婆。 讲到嘅就系话意大利嘅美食啦，就系 tiramisu 啦。好啦，而家我哋讲到嘅就系呢一个咧，就系一种药嚟嘅。大家有冇食过阿士不灵啊？ 有。 系咯，阿士不灵其实都系啊，头痛啊，系咪好多嘢嘅话都可以食到呢一个嘅药嘅。但系我想问一问嘅话，你哋知唔知道咧？阿士不灵最初嘅时候，其实佢系提取自一啲植物嘅。咁究竟系提取自乜嘢咧？有四个选项俾你拣、A 松树皮。B 杨柳树皮 ，C 李树皮，即系嗰啲李诶，我哋食嗰啲 D 就系桂树皮， 树、啊、皮嚟噶， 树皮啊， 咁我如果 全部都系树皮， 我再食翻嗰只树皮，可唔可以有嗰个药效咧？ 你试下，可能要食六吨。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肤浅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提佢啊？ 点解呢个问题肤浅啊？ 点解唔得啊？ 而家有药啊， 有 medicine 啊嘛， 咁佢做咩？去食薯皮、 啊？我冇钱买药啊，得唔得？ 我俾你，我请你食三粒。咁你去食树皮你唔好啊嘛，入高 冇错，唔识答啊，咁你 撞噶咋，真系唔知啊。 阿士不灵最初系提取于乜嘢嘅树皮呢 ？A 松树皮 ，B 杨柳树皮 ，C 李树皮，定系 D 桂树皮咧？ 哇，真系撞噶啫，完全。 李婆小姐，我想问你咧，呢、這个阿士不灵喺边个国家或者地区发明先噶？ 冇提供噃。 O K， 懒系劲咁到最后又系错，讲啊，咪讲好多嘢俾佢听，咪头 先提拉米苏呢个答系边个答对？请讲， 唔记得啦，唔记得 嘢啦， 咁佢点先？ 松树皮、 拉米苏同埋阿士不灵两回事。 我仲 松树皮 D 啦，贵啦。 你系桂树皮，你系松树皮，冇人啱。 哦，咁啊， 剩翻嘅有杨柳树皮同埋李树皮。 我都话系你。 我咁我唔同佢，我杨柳， 我就系咁话，好彩啫，你噶， 我唔同你，即刻跳船，即刻跳开， 你点解要咁样样咧？ 针对你 系啊，你唔系唔知啊？ 原来系真噶，我都系 你唔系 feel 唔到人哋针对你啊？ 我都系估估啊， 皮口肉韧啊，真系 打都唔痛啊！原来呢个系真系事实嚟， 系啊， 打都唔痛啊！ 你以为自己老皮乱肉， 老肉啊！真老老肉饭啊！ 好食噶，老皮乱肉。 好，到马老师， 马老师， 欧洲啊，嗱唔准 ban 啊，拜拜。 我睇下你真系点啦， 我都系问翻啲欧洲嘢， 好难忍嘅，你知你。 我知啊，我都忍唔到自己有时系啊。嗱，男士咧有一种叫做煲胎，即系嗰啲蝴蝶结，其实咧就喺欧洲17世纪嘅时候咧， 十欧洲， 欧洲战 争咩意思啊？ 欧洲啊。 十歐洲， 前歐洲啊， 咩叫十歐？ 咩叫十歐洲？喺邊度嚟噶？ 十歐洲坐飛機去唔去到？十歐洲坐飛機去唔去到？有冇人住？人口有幾多啊？人口幾多啊？ 嚇！氣温如何？ 係啊，冇錯。 十咩？ 四圖我點樣可以揾到十歐洲啊？ 靜天。 嗰句说话都结结吉吉，你话呢个人，呢个人真系简简单单一句说话。 欧洲系欧洲啦，有十 七世纪， 你照下镜，你嘅样就系十欧洲。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成个十欧洲咁嘅样嘅真系， 咩？我冇听过。 系啊，我听过啊。 我冇听过。 He looks like 十欧洲。 十欧洲唔系一个地方， 系 一个 人 嘅 样。系啊， 你 话点 讲啊？ 听要咯， 好 ，OK， 嗰个就系呢个欧洲战争嘅时候咧，克罗地亚嗰啲雇佣兵发明嘅。 咁你點解會發明呢、這個？ 我已經開始唔記得咗。 煲胎，煲胎， 煲胎啊！蝴蝶結啊！ 我記得。 啊、即係點解有咁嘅發明呢、啊、第一，因為固定個恤衫個領口嘅、 啊。 第二，就係、是、識別嗰啲官階，即係有唔同顏色嘅，白色、黑色、綠色咁樣、 嗯。 第三， 煲胎唔同顏色啊。 係啊，第三就係戰死沙場嘅時候咧，就攞塊巾冚住個頭。第四， 系 啊， 将 煲 胎拆 散 佢，拆散佢铺上个面， 自己打嘅嗰阵时。 但系个煲胎够冚， 你 向点冚啊？好易， 尿布都冚唔到啦，你块面。 对唔住， 用台布先冚到啦。 对唔住，我唔会战死沙场嘅。 我知你未出沙场就死啊嘛。 又会匿埋 啊。Coward， 罗逐天罗 夫 系。 你十欧洲啦，快啲。 十欧洲 就系咧，攞嚟抹嘴嘅，食完就攞嚟抹嘴嘅。 吓，抹嘴，抹嘴，我估抹嘴。 固定个领口，识别官阶。第三就是战死沙场嘅时候冚住佢。第四就攞嚟抹嘴。 抹嘴， 啊抹嘴，我跟你。 两个都抹嘴啊！ 我跟你，系啊。 错， 咦系咩？我错得好开心。除咗咩？战死沙场。 战死沙场。 官阶。 官阶同埋固定个恤衫领口。 固定啦，咁样。 嗯。 战死沙场啊！ 错。佢呃， 错都咁开心， 系啊，好开心，我豁出去啦！ 你估我唔开心啊？ 咩啊？ 错， 你嘅官阶系十欧洲啊！话俾你听，系咩官阶啊 ？Sir， 十欧洲 Sir， 诶、哎，十欧洲去嗰边啦 ，Yes Sir。 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相衬，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是光辉的愁，浓度就似烈酒，你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 痛苦记便记，轻轻清风中浅着悲喜，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将我推，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首办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确诊新冠病毒，他的太太早前亦都确诊，两人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检疫。据了解，陈国基和太太已经没什么病征。政府昨天公布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及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亦都确诊，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周一曾经同陈国基简短面谈，期间有佩戴口罩同埋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林郑月娥不属密切接触者。另外，林鄭月娥過去超過一星期沒有和曾國衛接觸。政府發言人表示，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最近一次在幾日之前和曾國衛及陳國基會面，李家超本月22日曾經接受核酸檢測，結果陰性。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表示，内地对于有领导人出席的活动，处理方式是要零风险。若果七一回归庆典确定有国家领导人来港，相信已确诊的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将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有机会不能出席。他又说，若果陈国基缺席宣誓，有机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带领宣誓。对于中央领导人是否仍会在七一当日来港，叶国谦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仍然难以确定。他形容现时其他特区官员的潜伏感染风险比起已确诊官员的风险更加高，因此他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改为网上发表的机会很高。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然表示，本港七至八月的检疫酒店房间爆满，政府亦都希望增加房间应急，但要时间审批是不是合乎规格，希望尽快完成之后公布。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七至八月是酒店黄金期，除了一如往年有大批留学生返港，今年多了一批内地客，因为内地的国际线短缺取到香港，检疫之后才返回内地，因此房间供应更为紧张。另外，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接受传媒专访时提到，正制定香港与内地及与海外通关的政策，包括考虑容许居家检疫或者缩短酒店检疫的日数。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表示，有关建议一直是业界诉求，特别是容许香港市民居家检疫，可以鼓励市民出外旅游，令停顿两年半的旅游业恢复生意。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截至今朝八点，本轮疫情增至149宗核酸阳性个案。至于全民核酸检测，新增20个，十分一检测样本呈阳性，当局正进行单样检测。 昨日朝早开始的全民检测，截至上午八点已为超过468,000人采样，当中250,000多人已经有阴性检测结果。应变协调中心表示，因应疫情已经出现社区传播，市民应该积极响应并尽快预约完成全民核酸检测，及时发现风险和隐藏个案，阻截和防范病毒在社区扩散。到午夜12点仍未接受采样的在澳人士，健康码会被转为黄码，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有阴性结果才会转返为绿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5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70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9点，升115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5元，升5.5元；腾讯控股378.6元，升3.6元；美团193.2元，升6毫；吉利汽车18.2元，升1.18元；盈富基金21.88元，升2.6元；药明生物74.9元，升4.95元；京东集团249.6元，升6元；快手86.7元，升3.15元；比亚迪股份313.6元，升3.6元。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61，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9，人民幣6.695，英鎊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6,381點，升200。是啱跳咗，北京平均指数是26,383点，升212点。港金报17,08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73美元，卖出1,826.12美元。香港电台听日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啊！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维里道。而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慢线咧都有道路工程，而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咧就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新界区环保大道 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赤沙消防局。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油麻地西贡街有水管急收，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一向演偶像剧为主嘅杨洋，今次再次穿上军服，带有亲切感。 李一桐放低女神形象，演有个性又刚强的女参谋， 佢又能否统领一班大男人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一个贪生怕死，一个又矮又散，一个自恃天生小聪明，三个学人走去做护卫员，押运巨款期间竟遇上劫匪，引爆连场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许氏兄弟卖座喜剧《摩登保镖》，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号至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噶啦吓，咁有啲嘢要同大家讲讲，就关于呢、這个疫情嘅。咁院舍咧持续出现呢个确诊个案啦，有两间位设于体育馆嘅暂托中心咧，将喺6月25日，即系听日开始投入运作噶啦，接收轻症或者冇症状嘅确诊院友。第一间咧就石硖尾公园体育馆暂托中心会接收安老院确诊嘅院友啦，第二间就系小西湾体育馆暂托中心会接收残疾人士院舍嘅确诊院友。咁医管局咧会系两间暂托中心提供医援嘅支援嘅。疫情嘅上升嘅趋势啦，咁所以咧，长者、长期病患者同埋免疫力较弱嘅人士感染之后咧，死亡风险较高噶，要获得保护，必须尽快接种合适剂量嘅疫苗，咁大家就留意啦。你又知唔知道？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 是、森林治疗师 Amanda。 哇， 好嘢，犀利啊！ 欢迎欢迎 Amanda， 早晨 Amanda， 你好啊 Amanda， 早晨 。 不如咁啦，嗱 Amanda， 即系我哋咧，即系对呢样嘢，我唔代表佢哋两个拍档啦吓，我梁继章，我即系认识不多嘅。不如由你介绍下呢一个森林治疗或者森林浴啊，冲凉嗰个浴吓、嗯，到底系咩嘅一回事好嘛 ，Amanda？ 好啊，好高兴有呢个机会。咁咧，其实一开始咧，我就想介绍一下森林浴系乜嘢，同埋咧，我讲下我嘅角色系乜嘢先。因为咧，其实咧，我系一个响度嘅角色嚟嘅。咁响度嘅意思咧，就系我咧为啲参加者咧打开呢一个去感受森林嘅嗰道门嘅。咁我哋咧相信咧，森林就系个治疗师，所以咧我咧其实唔系个治疗师嚟嘅，我咧就系带大家去体验嘅。咁其实头先你有提到啦，森林浴啦，个浴字咧其实就即系。是沐浴在一个环境里面啦，咁我哋咧其实咧系会用一个比较静态啦，我哋会留意自己嘅身体啦，唔同嘅感官嘅感觉咧，去感受下点样去融入个大自然嘅环境嘅，去放松身心，系啊。 嗱，其实香港咧都系一个比较石屎森林啦，咁样，咁你带佢哋去，即系带啲朋友去森林浴咧，通常会唔会有指定嘅一啲嘅位置啊，或者边几个地方你觉得最适合进行呢一种嘅森林治疗噶？ 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响度，我哋都会有一啲自己最中意嘅地方嘅。咁其实每个响度都会唔同嘅。我自己啦就会好中意带朋友去一啲我自己都觉得好有疗愈嘅感觉嘅地方。咁我就会好中意去郊野公园啦，尤其是系大埔滘嘅自然保护区啦。我亦都好中意龙虎山啦。都好中意一啲咧，其实好近自己好容易去到嘅地方。其实屋企嘅后山就系我最喜欢嘅地方。 哦、其实 Amanda 森林浴咧会唔会需要一啲咧体力比较好啲嘅，譬如长者啊或者系小朋友 得唔得嘅咧？即系会唔会行到即系好辛苦啊？或者即系嗰路途又好斜啊，好多转弯啊、攀石啊，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噶？定系都系一个比较容易进行到嘅路径嚟噶？ 好容易嘅，我哋唔会攀石嘅，其实系好轻松嘅。我试过带过最年长嘅参加者咧，93岁。 哇！ 最细嘅小朋友系手抱住嘅 B B， 好温和，好 明白。 体力劳动方面系almost系零啊，即系其实咧系一个我会 纯享受， 大家去纯享受，同埋真系放慢咯。因为咧，其实我哋有时去行山觉得好辛苦，系因为行得好急好快。但系其实森林游咧就系一个好比较慢、比较轻松嘅过程嚟嘅，所以咧基本上任何人都适合嘅。 Amanda， 我想请问啦，即系我最后一个问题吓，有啲咩人需要去一个嗱？因为你讲紧系森林治疗嘛，治疗嘅就系而家我成日都好兴嘅，要好疗愈嘅啲嘢嘅话，就系可以令到自己嘅就系话，即系有一啲嘅放松嘅感觉。咩人系需要接受呢一啲咁嘅森林治疗咧？ 其实咧，我哋会中意用疗愈呢个字多过治疗嘅，因为咧，其实治疗咧，好似咧大家有病咁样，其实咧唔系有病先至去玩森林浴呢样嘢，其实系任何人都适合嘅。我自己咧就接触最多会嚟我嘅活动嘅人，就系啲城市人咧，通常系工作压力好大嘅城市人， 好紧张啊， 系啊，好紧张，好绷紧，可能瞓觉瞓得唔好，可能咧成日玩手机玩到咧，其实已经觉得自己都即系好似专心唔到，咁去大自然。就是一个好好的方法去咧，暂时放低日常生活的忙碌，所以我觉得好适合繁忙的都市人嘅。 好，多谢晒， 多谢你。 嗱，落嚟咧就 Amanda 会问我哋一啲问题，同埋俾每一个问题有四个答案俾我哋拣嘅，咁啊麻烦 Amanda 啦， 准备好未？ 好，来吧。 第一题， 好，第一题，当我哋去进行森林浴嘅时候，我哋其实系沐浴喺乜嘢里面呢？四个答案 ：A. 河流 ，B. 雨水 ，C. 空气。 啲 爱河 空气， 空气， 空气，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空气，因为森林同城市最大嘅分别就系空气，我觉得， 因为啲能量上面嘅嘢嚟啊，我觉得系， 啱唔啱啊？我如果拣空气， 啱啊， 好嘢， 三个都啱， 好嘢， 太浅 啦， 但系其实咧，Amanda， 我觉得除咗空气咧，嗱，我唔系话你错啊，不过作为一个咧，我都有下山啊嘅都市人咧。味道都好緊要，即係味道，即係 smelling 樹葉， 唔係食喎嚇，即係被聞到嗰啲樹嘅味，我好中意聞嘅樹啊，總之成個泥土啊、樹葉啊、大樹加埋嗰種氣味咧，好療愈嘅。 我覺得係五官啊，五官嘅就係你嘅眼耳鼻舌身意， 聽到雀仔聲啊、風聲啊， 五官眼耳鼻舌身意，每一樣嘢其實都有啊。 冇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大自然嘅話係真係，同埋嘅就係佢即係佢又唔會話因為你係一個咩人嘅話，個大自然都會接受你。 冇錯， 係啊，所以小強應該要行多啲咯。好， 係Amanda 老師，我可唔可以跟你去啊？ 绝对可以啦！你哋全部都已经 get 到晒头先讲嘅嘢，非常之 好大压力嘅，因为我 系啊，都应该嘅，坐喺我隔篱。好，第二题， 第二题， 好，第二题，以下边一个唔系去森林浴嘅时候所需嘅装备、？A. 帽 ，B. 坐垫 ，C. 泳衣 ，D. 水壶。 泳 衣。 但系冇理由会有坐垫嘅，无端端点会 有 坐垫？ 有啊，打坐噶会。 哦，咁啊，咁我都跟佢哋啦，泳衣。啱唔啱？ 又啱啦， 好嘢啊！ 你 使 唔使咁锡我？ 但我想问坐垫系 for 咩 purpose 啊？坐垫 坐喺度。 坐垫其实就真系俾大家坐喺地下咯，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间都会停留喺某一个地方嘅。咁如果大家想真系再轻松啲，唔使企喺度，咁咪坐低咯。咁有啲坐低，可能大家真系会譬如话惊地下湿啊，因为譬如今日好好天，但之前咪落咗好多日雨嘅。 咁啊， 咁个地下又真系会湿滴滴嘅。咁有个坐垫，大家都坐得舒服啲咯。 如果俾我拣，我会坐石头咯，坐大石头，即系更加有一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嘅感觉。 但系好辣嘅， 系啊。 咁啊， 有时如果你晒大太阳之后你可以在上面煎蛋噶嘛？ 系，都啱嘅。好，同意同意。好， 第三题， 好，全球有很多大学的研究人员都会做研究啦，去了解我哋多啲去大自然会有啲乜嘢身心嘅效益，对我哋有咩好处啦？基本上就系、咁，以下系边一个咧？就唔系咧啲研究会进行嘅地方 ：A. 行人路 ，B. 实验室 ，C. 街市 ，D. 医院 ，E. 海边。啊，今次有五个答案俾你拣， 唔系好明白， 唔系好明白， 我都唔系好明白，系可唔可以讲得一次啊？ 有好多人咧会做研究咧，去了解我哋去多啲大自然咧，对我哋有咩好处啊 咁咧呢啲研究咧会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进行嘅。 嗯 嗯，咁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系啦。咁但系咧呢度我头先讲过五个入边咧，其中有一个咧就应该冇人进行过呢一类型嘅研究嘅。 明白，咁我明啦。嗯， 好，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五个选项？ 好 ，A 系行人路， 系 B 系实验室 ，C 系街市 ，D 医院 ，E 海边。 行人路啊？ 街市， 我拣海边啦。 街市， 一个行人路，一个海边，一个街市，有冇人中？ 街市系中咗嘅。 好嘢，谢谢。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点解 啦？即系话咧，其他嘅地方咧都系有人做过研究嘅。 嗯， 行人路，但系咧好多时啲研究咧咪要对比嘅，即系比较啊。如果有一个人入咗森林咧，另一个人喺边度，嗰个反应会有咩唔同啊？咁、咧行人路就系咧，真系会有啲人系会叫啲被研究嘅人啦去大自然嗰度行。對比你在馬路邊行人路那裡行會有什麼不同、 嗯、 可能我們的壓力水平啦，我們的心跳啦，我們的血壓啦是會不同的、 嗯、 那實驗室就當然就是會放人在實驗室直情就好像就是看電視我們插曬啲嘢喺個腦那裡去研究那個人那個腦入面的活動的情況、 嗯、 看看他的壓力水平和他的腦哪一部分是 被激活了樣、 嗯、知道 那、醫院啦，咁醫院咧，其實咧有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做過咧，就係、是、咧發現原來咧啲醫院病人，如果咧佢望到大自然嘅景象嘅話咧，佢會康復得快啲㗎、 嗯。我相信啊，係 啊，綠色嘅樹葉， 嗯， 係啊，咁海邊亦都係啦。其實咧海咧係非常之大嘅療愈力啦，所以都有啲研究咧係研究我哋接觸到水啊，可能甚至唔係海邊嘅，可能湖啊、河流啊咁樣，其實咧原來咧係會增加我哋嘅大腦嘅血液嘅流量，會令到我哋放鬆㗎。嗯， 我好中意听中中流水嗰啲声嘅，即系郊外嗰啲咧，沿住嗰个石头一路流落嚟嗰啲水真系好好听，我觉得吓 系一样噶嘛。有时啲瀑布啊嗰啲都好劲啊，好澎湃， 系冇， 但系好有啲海，好有嗰啲即系能量喺里面嘅。 嗯， 哦，明白， 明白。 所以咧， 街市咧。 系啦，所以就系暂时 街市又冇啦，冇人做噶啦。 系啊，我咪就点解唔做街市咯？ 街市其实好繁忙噶嗬，啲人都嗰个心情都 系。 我觉得可以做比较， 都可以试下，睇下迟啲会唔会有人做呢个咁特别嘅研究啊？ 小强做啦，小强做啦， 我去街市啊！ 佢最中意做埋啲无聊嘅 湿地街市 ，wet market manager， 你可以。你可以話我無聊，你唔可以話 Amanda 老師㗎。 邊人話咩？ 我講緊你做啊 ！Amanda 老師，你派我去街市。 你有冇聽清楚啊？ 我有聽清楚。 我冇講 Amanda 老師，仲有冇一題啊？ 有冇多一題啊？ 有，我想兩題喎。 哦，好， 好啊，問埋佢啦。 好， 好。 嗱，跟住呢題就係香港有幾多土地係森林嚟嘅？ 嗯，哇，香港。 嗱，第一個選擇係1%，百分之一。第二個選擇5%。 嗯。 第三个选择15%，第四个选择25%。 森林，森林嘅定义系咩？森林嘅定义系咩？ 有树木嘅地方系嘛？ 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森林真系有个定义噶，就系 森林有定义噶， 系啊，按呢一个树木嘅密度而决定嘅，而真系有一个国际标准嘅，而香港其实系有。一部分的地方是達標的，所以就問你這個問題了，究竟有多少香港的土地是算是森林呢？ 可不可以講多一次啊？ 一個、五個、十五和二十五。 我估十五。 耶，沒錯。 我估二十五。 我估十五。 我估十五。 二十五。 兩個十五，一個二十五，有沒有人中啊 ，Amanda？ 有。 是。 答案是。 25。 這麼多啊。 我還以為現在越來越少添。啊、因为而家好多都劈晒啲树起屋， 绿化其实好多啊。因为 其实唔算多添啊，廿五，我觉得其实如果要咁多咁多人嘅城市，廿五都唔算多。 四分一， 嗯， 差唔多四分一，系啊，其实 四分一 确嚟讲，整个嚟讲咧系23.8%，但系你有冇兴趣知道其他地方外国有啲 好啊？ 好啊，差唔多啊。 其实咧，响澳洲，可能咧，我哋谂澳洲都会觉得澳洲好多大自然好靓啊。其实原来澳洲嘅森林咧系16% 嘅， 咁少， 即系我哋仲多过佢啊， 因为沙漠。 系啊，我哋多过澳洲。咁譬如對比美國啊，美國有33.8%， 哇， 咁都 咁大喎， 係啊，都幾多。咁不如講下中國內地啊，中國內地你估多過香港定少過香港咧？ 多過。 啊，原來中國內地係得21.7% 啫，啊，爭少少， 係啊，嗯， 係啊，係啊， 即係感覺唔同喎， 係咯。 係咯，比可能比我哋想象會有啲唔同。咁呢個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嘅地方，日本，你估下有幾多？ 唔知道。 有几多啊？ 我谂差唔多咯，同我哋系咪啊？即系二十五之间咯，估。 我估多啲啊！我估多啲啊，30几啊！ 我估19.87。 嗯，呢个数字可能好震撼啊，系67。 哇！ 哇，真系好 正啊！67。 其实森林多嘅话都好嘅喎，佢可以制造有多啲嘅氧气。 系啊，但我估唔到佢有咁多咯，因为佢都系一个现代城市嚟噶嘛。明白。好，老师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是非题。我唔中意大自然，所以森林浴唔适合我，啱定唔啱咧？ 咁唔啱啦， 错 啊！我唔中意，我唔中意大自然，所以森林浴。 但系如果唔中意大自然，佢真系唔会去噶，我估系咪咧？即系有啲人真系唔中意行山嘅。 我估系飞啦。 我唔中意大自然。 咁啦，讲飞啦。 即系呢个系负负嘅问题嚟。 系啊，负负嚟。 负负。 唔啱。 我唔中意大自然。 唔啱，唔啱。 嗱，於是我倒翻轉嘅就係話，我中意大自然，所以森林浴適合我咯。 嗯， 係啦， 係啦，即係另外嘅一個嘅 opposite 就係咁樣啦。頭先啊，係 啦， 佢呢句説話我知有啲 唔啱。 我唔中意大自然，所以 呢個有啲 tricky 係咪啊？ 係啊，有啲 tricky， 因為係嗰啲 哇，老師笑到咁樣， 專得 tricky 啊嘛佢。 係啊，係 啊， 我唔中意森林浴，所以 飛，我都 飛啊飛啊飛啊 飛 啊， 三個都飛。 你呢個答案呢其實真係一個tricky 嘅題目嚟嘅，因為其實可以係都可以唔係嘅。咁我試過帶一啲朋友呢，佢呢係可能俾朋友掹嚟啦，或者呢係即係機構安排嚟啦。咁呢其實呢佢一開始呢就已經話我好唔鍾意大自然嘅，其實我從來都唔會嚟嘅，好怕蚊啦，好怕曬太陽啦，好怕出汗啦，所有嘢都好驚嘅。咁但係呢完咗之後咧，佢又覺得，咦，原來又幾舒服喎、啊，咁所以咧，其實唔中意大自然咧，唔代表一定唔適合嘅。不過咧，可能咧就係、是、要揀適合嘅地方啦。最好就係可能有人帶你去一個安全嘅環境，等你有一個容易啲有一個正面嘅經歷啊，即係一個好嘅經歷。 但係咧，蚊呢啲一定有嘅、哦，係咪先？即係你咩叻嘅喺度，你都唔可以防止有蚊針佢。 帶一個冇蚊嘅地方， 係咪啊？ 咁所以要做啲防御措施咯，著翻拍即係氹翻拍水又或者著適合嘅衣物咯。 嗯， 係啊。咁我講埋另一個重點先，就係咧反面啊，頭先啊，你例如講啊話，中意大自然就森林浴就會適合自己。其實咧又真係嘅喎，因為咧有日本嘅研究顯示咧，如果你係中意嗰樣嘢，你做得開心嘅話咧，咁嗰個對身體嘅療效咧就會更加高嘅。 相信，因為你相信嗰樣嘢嘛。 係啊， 你相信嗰樣嘢對我係好嘅話咧，係真係會好啲㗎。 咁啊，同埋你去一個你中意嘅地方，同你去一個唔中意嘅地方係有分別。 係啊，個能量都 即係如果下意識覺得，喂，好熱啊，有蚊啊， 我俾人逼㗎咋。 係啊，咁你個心情咁咧，你一定唔會享受嘅。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持一個開放嘅態度， 冇錯， 試下先。 好。 係啊。 好 系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态度。 系喎，好得意喎！我头先佢问呢一条问题。OK， 好啦，咁今日咧要多谢晒嘅就系 Amanda 同你介绍咗嘅就系即系森林治疗呢一样嘢俾我哋啦。希望有机会嘅话，真系可以同你一齐啊！亦都好开心啊，知道就原来我哋香港有咁多森林嘅地方， 我哋好 应该 要 多啲去玩下。 多谢晒， 多 谢晒， 拜 拜， 拜 拜。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 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 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我哋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一半咧就系做风骚唱不完啦。 冇错， 另外一个就系 点唱嘅时间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哇，今日你哋好怪，好早已经打定电话嚟 咯。系啊，听个不停啊。 系啊， 唔怪 Tiffany 啊。咁可以继续打嚟啦，有啲咩点唱嘅都可以而家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 你相信 拘捕1837人，他们涉嫌干犯与三合会及毒品有关罪行，包括伤人、刑事毁坏、勒杀、管有攻击性武器、经营非法赌场和经营卖淫场所等。澳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今早八点，今轮疫情增至149宗核酸阳性个案。至于全民核酸检测，新增20个十分一检测样本呈阳性，当局正是进行单样检测。昨日早开始的全民检测，截至上午八点已经为超过46万8千人采样，当中25万多人已经有阴性检测结果。应变协调中心话，因应疫情已经出现社区传播，市民应该积极响应，并尽快预约完成全民核酸检测，及时发现风险同隐藏个案，阻截同防范病毒在社区扩散。到午夜十二点，仍然未接受采样的在澳人士，健康码会被转为黄码，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有阴性结果，先至会转为绿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87点，升313点，总成交金额745.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9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阿里巴巴113.9升5.9，腾讯控股379.6升4.6，美团194.6升2蚊，吉利汽车18.18升1.34，盈富基金21.92升3毫，药明生物75蚊升5.05，协鑫科技3.71升3.4，京东集团250.2升6.6，比亚迪股份314.2升4.2，快手87蚊升3.4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637，瑞士法郎8.168，澳元5.419，加元6.045，新西兰元4.94，欧元8.2685。每百日元对港元5.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5点，升244点。港金报17,0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53美元，卖出1,82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喺九龙区咧，较早前七行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就一大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慢线头先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工程已经系完成咗，咁车龙咧排到去观塘警署，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嘅支路去翻鲤鱼门道咧比较车多。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真的我越听越开心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唱嘅朋友可以打嚟啦。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 好，嚟到风骚唱不完呢个环节，每个礼拜都有噶啦。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带嚟啲唔同嘅歌曲嘅。 冇错，今次三首嘅歌曲嘅话，都各有自己嘅风格啊。 冇错， 不如咁样啦。咸强喺唱歌之前嘅话，都讲讲就系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嘅心路历程啦。我惊佢冇时间。 一个礼拜咧，日日练，夜夜练，系但系 声音经过处理啊， 练极都咁衰，唔知点解。关我个人，因为我是欧洲生肖噶， 系啊，冇错，系啊，仲有加上一样嘢，就系我哋贯彻始终啦。到最终嘅时候咧，我系揾个歌，嗰个歌系错嘅，我揾咗第二首歌。 系啦， 哎呀，真系冇办法，一阵间要唱得唔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外号叫万龟， 咩话？ 万龟啊，好慢嘅龟，万龟。 哦，明白。 唔系万佛朝宗，系万龟 朝宗。 好。咁啊，第一只不 过讲完， 第一只咧，你未讲啊？你讲， 唔需要。原来你未讲噶，你讲。 我哋代表你， 系啊， 我代表你嘅心 声。OK 啊 ，OK 啊，非常好啊。 第一只歌， 全中。 系啦，咁呢只歌咧都系为咗，因为今个月啦吓，讲咗几次啦，就系我哋一周年 啊，丰 收快乐人送俾大家嘅，希望每一位 fans 都喜欢。OK， 好，来吧。 丰收喜气洋洋。作曲五轮真功，作词小张张，主唱锐马张。 真系好紧张啊！我 Me too。 你要唱嘅咩？ 风骚，歌声唱感召开心肠，请鼓掌。齐风骚，歌声唱感召开心肠，请欣赏。日日同最热电台上照亮，人人陶醉热情中，不管老少共欣赏。嚟，风骚百人。 一日闹咸强，做事混张，好想新一样，让佢火星炸响。太多啲听众，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 洋溢四方。 各位朋友，我哋有李婆， 哈，齐风骚，歌声放金召开心唱，请鼓掌，齐风骚。歌声唱今朝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壮，不管老少共欣赏。 Yeah, yeah! 人人在弹琴，以你地唱，风骚真开放，个个喜气洋洋。听我哋听众，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 热热闹闹好节目，锐马将带出美好思想，愉快畅聚，我愿你哋快乐同分享，为你快乐广播搞笑，尽情去欣赏。 愿你我和唱欢乐度过快乐时光，到快乐时光。大老生， 哥哥，歌声放今朝开心唱，请鼓掌。高歌，歌声放今朝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啊，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啊，壮不管老少共欣赏。 有雨着喊强，又在乱唱，一一多奔放，阿鸡喜洋洋。早餐都更正，各位风骚好友，所有门饭全部扫光。顾问都有趣，衣着淑女，知识多丰富，个个喜气洋洋。朝朝都会见各位风骚任性，喜气洋洋。 哇，好嘢，多谢支持。风骚喜气洋洋吓，咁啊，鞍马章咧以后咧就会多啲嘅合唱歌曲嘅吓。 系啊，我哋系咪一个新嘅组合嚟噶？鞍马章， 冇错，系啦， 非常好。 鞍马章十欧洲全部都系个新组合嚟噶。 系啦，冇错，我哋系囊括晒所有十欧洲嘅歌唱比赛。 我哋参加个叫十欧洲歌唱大赛。 系啦，冇错，你哋喺个世界地图系 我全球华人一 齐 支持我哋。 咩话？ 全球华人支持。 好嘢。 唔系咩啊？我哋系真正全球华人支持。 你系支持嘅，你就越洋打个电话嚟咯。 好。长途电话， 忍住嚟咁， 系啦，有长途电话定系有。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到？绽放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照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以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群星唱出嘅前啊，好啦，时间去到12:23，争取时间咧，我哋马上继续翻，我哋嚟风骚唱不完嘅巨星出出， 学生歌，作词许冠杰，斜洞黎比德，作曲博高斯丹，原唱许冠杰，最新唱洪强， 斜洞洪强。你是不是有邪洞？ 還有很多邪洞的，是不是 繼續洞洞洞邪洞洞邪洞洞 洞洞切切洞洞洞洞洞洞 沒錯， 他不懂入的了，準備 學生歌，學生歌好溫過火，我只是掛著踢波， 你過你過 再嚟过，系啊，因为费事你入唔到嘛，嘥咗你嗰啲。 啲咩学生歌？学生歌你唱两次嘅，点解你？ 吓、 啊？点解你？阿 Otter 话 intro 好短啊。 系啊 ，intro 好短啊。 嗱、啊，我哋可能会 take 到一点啊，对唔住。 系啊 ，sorry 啊吓，系 啊,、okay. 啊，希望全球华人唔好介意。学生歌， 温哥华，咪净系挂住踢波。最近肥佬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我唱出嚟先。 哇！冇阴功，唔系、哦。你用翻你自己嗰个练咗嗰首啦。 喂，点啊，老细？ 你去边啊，老细？ 你去边啊，老细？ 头先你冇肥佬咗冇阴功落嗰啲噶。 不如直接猛嘅 要。点啊？喂，我呢个点？不如你清唱啊，不如。 系啦，不如系啊， 不如清 唱 啦。我清唱两段好啦，唔好嘥大家时间，因为阵间嗰首歌仲精彩。学生歌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佬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蚂蚁， 蚂蚁亦要搵嘢食，唔做事确系冇益，少装就要多努力。来日望之食奇咧， 唱多段啦，唱多段啦。 学生歌要思己过，唔系第日悔恨更多。 几好喎、啊！ 人之初，英之初，唔自立就会挨饿。 猛嗌， 搵嘢食，唔做事确系冇益。少壮就要多努力。来日望之食奇呢，多谢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简直 正， 简直系天籁啊！ 我都话要量七日噶啦， 好 系啊，七日好啦。原曲 Feeling， 作曲莫里斯阿尔伯特，新词又系小张张，主唱都系小张张，小睿睿，衰样。怪相隐藏，希望大家欣赏。 小强，其实佢块面系好长，行路永远拗柴，佢日日受伤。如西牛、 啊、 行路拐下拐下，总揈住对手、 哎呀，点睇佢都会感想，佢仲成日要开歌唱，吓坏了小张张。 啊，衰样，哦哦哦， 隐藏， 哦哦哦，怪相，佢日日。 咁啦。小强， 小 强，日日都去搵人借数，佢翻东莞搵新通告，日日去熬捞。佢都会感伤，总成日想开过窗。Oh no， 吓坏了小张张。 Oh my god！ 哇！ 小强， 小强， 搞乜鬼？佢天天都出错，点解佢？从不改过，日日错更多。衰人， 衰人，衰公， 怕咗你，日日。放飞机， 放飞机。 Oh my no no no， 衰样，哇哇哇，忍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首办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确诊新冠病毒，他的太太早前亦都确诊，两人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检疫。据了解，陈国基和太太已经没有什么病征。政府昨日公布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和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亦都确诊，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个星期一曾经和陈国基简短会谈，期间有戴口罩和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林郑月娥不属于密切接触者。另外，林郑月娥过去超过一个星期没有和曾国卫接触。政府发言人又说，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最近一次在几日前和陈国基以及曾国卫会面。李家超今个月22号曾经接受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内地对于有领导人出席的活动处理方式要是零风险，如果七一回归庆典确定有国家领导人来港，相信已确诊的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将会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有机会不可以出席。他又说，如果陈国基缺席宣誓，有机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带领宣誓。对于中央领导人是不是仍然会在七一当日来港，叶国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仍然难以确定。他形容现在其他特区官员的潜伏感染风险比起已确诊官员的风险更高，因此他认为如果国家主席习近平未能来港，他的讲话改为网上发表的机会很高。叶国谦又说，如果中央领导人真的未能够来港，就要视乎中央决定委派或者委托什么人负责监视。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涉嫌种植大麻植物和贩毒，倒破三个分别位于元朗的货仓、西营盘的住宅单位和火炭的工厦单位，发现大麻种植场共检获重 89.7 公斤的大麻植物、7.6 公斤的大麻制成品和一批工具，市值大约1800万元。警方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种植大麻和贩毒团伙，亦都阻止了这一批的毒品流入市场。 警方話，其中在元朗唐人新村路的貨倉破獲的水耕大麻種植場較為罕見，規模亦都是近年最大。南韓過去一日新增7227宗新冠病例，較前一日減少270宗，較前一個星期的同較一星期前的同一日增加32宗。新增病例中，社區感染個案有7116宗，境外輸入個案有111宗。新增死亡病例是10宗，較前一日減少4宗，累計24498名患者離世。現有重症患者有52人，較前一日減少6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83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75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9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3.9升5.9，腾讯控股379.2升4.2，美团194.6升2蚊，吉利汽车18.1毫6升1.32，盈富基金21.94升3.2，药明生物75.15升5.2，协鑫科技3.71升3.4，京东集团249.8升6.2，比亚迪股份314蚊升4蚊，快手86.95升3.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74，瑞士法郎0.961，加元1.298，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6479點，升308點，港金報170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3.21美元，卖出182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各位街坊，星期一至五如果同埋李志刚、罗敏庄、超彪同埋阿土，有啲咩好做啊？ 四个人梗系打麻雀啦！ 哎呀，四个人一齐啊，有照应行山好啊！ 呢，而家可以唱 K 啦，梗系唔唱 K 啦！ 哎呀，四个人一齐啊，游水斗快， 都沉唔晒，但系最紧要嘅，梗系同我哋一齐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嘅《美联康康》啊！记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Mini 啊，其实我喜欢了你很久了，可不可以约你去 staycation 啊 ？BB， 我都想跟你去 staycation 啊，但是你要拣啱酒店和餐厅，我才会答应你的。你这么厉害，一定得。我是纹身师 Mini Lau， 想知道阿一同波城可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大家好，我是蔡澜。 什么是快乐人？ 就是 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云点唱嘅时间啦吓，咁有位朋友咧、就远自一个好远嘅地方打嚟嘅、我哋听下佢嘅电话先好冇？ 冇错，好，我哋有请李 小 姐。 Hello， 早晨，李小姐。 三位主持好， 你好， 三位主持好。 身在何地？ 你系 荷兰？ 荷兰，哇！ 而家朝头早六点几系嘛？ 是啊，啱啊。 嗯，有啲时间上可嗰、那个差 time lapse 睇啊。咁、李小姐啊，点解你咁早就喺荷兰打电话俾嚟我香港嘅呢一个风骚发育人嘅？ 因为我妈妈今日生日。 嗯，好，咁由你讲啦。 妈妈唔好意思啊，医生突然间提早同你做手术，咁我就赶唔切过嚟香港探望你。咁咧，咁我希望咧，你而家咧。今个生日身体健康啦，日日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样啦。同埋我好多谢嗰位医生，我妈妈同我讲话，个医生好好啊，咁几安排咗早几个月时间同佢做手术。 嗯，好啊。 咁即系手术成功噶咯、嗯， 系 咪 啊？身 体 健康 咁就好啦。 系啊，出咗院噶啦，不过我好休息紧咯。 哇，好啊！ 李小姐非常之 有 心，好有心啊！因为佢好早喺荷兰已经打定电话 hold 住，等直至等埋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吓。咁、所以真系好，即系好多谢你吓。 唔好客气啊！我妈妈好中意听你个节目，尤其你哋改歌词嗰、那个，佢成日都话好好笑。 啱啱又做完咯，你有冇听啊，李小姐？ 有啊有啊，我五点几钟打电话嚟啊，点知我一路听住你个节目咯。 嗯，哇，所以等咗几耐？五点几，佢哋嗰边等到而家六点几。 今日我哋三首歌啊，你最喜欢嘅系边一首歌啊，李小姐？ 考下佢有冇用心听先。 应该系喜气洋洋嘅嗰个版本，因为我妈妈好中意徐小凤， 冇错、哦，所以今日你都拣咗就徐小凤嘅歌曲送俾妈咪，系咪？ 送俾妈咪嘅， 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大家咧都最紧要嘅就 系 平平安安， 开、 开 心心， 好。多谢晒李小姐， 多谢晒李小姐， 多谢晒三位， 你喺荷兰嗰边都要保重啊，拜拜。 徐想曲送俾所有喜欢风骚发育嘅朋友。每一天三小时，我哋都希望将最开心嘅资讯带俾你。系咪啊？十欧唱， 琴琴一齐唱啊！ 前望我不爱都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需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仍难留，渴望是 有人话我哋咧冇只歌咧侮辱咗阿润肠啊，佢最中意食润肠，点会将润肠我嚟比喻啊马小强？佢以后食阿润肠嘅时候，佢都真系此情何堪咧？ 系咁样嘅，咁唔好食住咯，系咪？ 冬天先食咯。 系啊，因为你嗰阵时有讲过啊嘛，你嗰阵时喺东莞度做嘢嘛，东莞润肠长又长。 系啊， 系啊，你话长 佢系咩啊？ 佢有讲过 东莞润肠长 又 长啊？吓，佢系乜嘢 吓？冇嘢， 十欧洲人欧又欧咯。喂，好啦，有啲点唱嘅名单要读一读嘅。嗱，有个咧，阿 Kevin 啊 ，Kevin 咧，佢话有个不情之请，想麻烦你点唱埋节，点唱俾自己听啊，因为咧。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六，即系听日咧，佢会完成第25次环绕港岛跑步之旅。 哇， 好犀利！ 系咪我哋嗰阵时候，你又知唔知嗰个 Kevin 啊？ 系 Kevin Lam 啊， 系就系佢啦。 我记得。 另外， 记得噶。 同时咧，感谢太太 Lisa。虽然近年咧有大力少少毛病困扰啦，但系大部分时间都有陪佢行完最后嘅5-10公里。 哇！ 再过两年就系结婚25周年，咁所以咧今日咧好想有呢一首歌曲咧系送俾太太。 可以庆祝佢哋嘅结婚银禧纪念嘅， 冇错， 好嘢啊！ 好想听到呢一个迈步坑前，亦都送俾所有朋友们吓，我哋可以克服所有困难，生活过得更加好，日日做个开心快活人。 劲啊 ，Kevin， 继续加油！ 好， 因为仲有听日都未跑完噶、啊、你， 冇错， 冇错。 仲有位艾肥啊，点唱俾两位朋友听，分别系6月11号生日嘅斯丽雅，同埋6月26号嘅亨利。 生日快乐！ 牵咗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起赶路，千峰满途，分担了困，倦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风满途，困担了困，缘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林子祥迈步向前，送俾阿 Kevin。 走上前与你迈步。 冇错啦，喺呢个全球华人策动之下咧，而家咧阿吴美芳来自加拿大吓，多伦多嘅 Lillian 啊， 哇 ，Canada， 佢啱啱 send 咗 message 嚟，诶、哎，我系全球华人嘅加拿大嘅 Lillian 啊，打电话打唔通啊，梗系啦，全球华人打紧嚟，点会打得通？ 即系加拿大分会嘅代表， 冇错啦， 有个英国噶， 喂，真系真系嘅，嗱，我读埋先啊，佢话咧好中意呢个节目，特别系片段人间，为我哋精心炮制啊，带俾我哋咧全球华人好多欢乐，我爸爸下个。笑咩？ 开心啦 ，happy 咯，系啊，感动咯。 吴世伯下个月91岁生日， 哇！ 今年三月经历确诊咗新冠病毒添啊，好彩而家就好冇翻啦，即系冇事啦，平平安安啦。麻烦你帮我祝爸爸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风风苏苏，7月20号91岁生日， 哇！劲啊你，老当益壮。 Lillian 嘅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 林小姐， 另一位华人。 喂喂喂，主持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小姐， 林小姐， 我做拉住靓仔， 系喎，啊咩假言，林小姐，吓假言喎，系咪啊？ 自假言来噶， 自假言啊， 系啊，自假言咯。 阿小强系咩？阿朗月偷吃啊？ 靠啲热吓， 唔好做偷吃， 我冇偷吃啊， 道歉啊， 道歉啊，偷吃。 又话你成绩好好嘅， 点解我要道歉啊？ 你讲下林小姐， 因为你成日窒阿客家婆啊嘛， 唔系阿林小姐， 佢咧阿妈， 等阵等阵，林小姐，你而家开始讲嘢要小心，好小心啊！ 佢告你嗰个，佢 话 抹 低嘅。你上次啊唔小心写错电话，搞到打唔到电话俾我。 嗱咁样嘅，因为咧上次咧阿马姑娘咧就扎低人个电话，跟住再打唔到， 打唔到， 当然啦。我哋每一隻歌都係话佢做嘢即係吓嘛做错晒嘛好想让佢返火星金香家乡嘛 冇错 就係咁囉。 阿林小姐 咁嘅嗱咁嘅人呢梗有错嘅咁你俾一次机会佢啦。 好多次 好多次囉。 日都俾囉喎。 有时我好同情佢㗎 林小姐。 但有时呢又好好笑㗎。啊佢扮嗰个角色係要咁嘅。 佢唔係扮佢真係咁嘅人囉。 佢冇扮 佢唔係呢做错事点扮啊系咪 我话你听。我本手册已经花晒了我已经准备见家长缺点已经有三个你仲咁样伸我一脚你于心何忍啊林小姐 情何以堪 是啊 好喂时间不多不过呢要点唱了 好 我呢我女婿呢叫我谦咁佢我就叫佢听我心机嘅因为我打通电话。咁佢而家呢佢一系做运输嘅咁我希望佢而家出面咁热啦饮多啲水啦加油努力啦。咁我最近呢就添咗个孙啦我孙两个几 月。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多谢好得意嘅我个肥孙仔。咁啊祝你哋身体健康啦日日开开心心。咁佢呀廿几年前呢我都打个电话入嚟。那一代的时候就是阿桂花田的。 哦是 的。好耐了你的节目真的很好笑很开心。你知不知道我一听你的节目呢个口呢直情依起棚牙的。 下意识 这样。 下意识。 开始。 依起棚牙一开呢十点钟一开呢你们呢简直呢笑个不停。其实你这个节目三个钟头呢实在太少了。应该呢做耐啲啊。 哎呀咁啊。 那时间呢要长啲啊。 好多谢多谢啊。 咁我们可以笑多啲。咁头先呢嗰位你读嗰位观众呢佢爸爸定妈妈91岁。 爸爸。 啊、你们嘅节目呢要超越过去有。99。 好多谢多谢。 长长久久。 多谢晒。 多谢你。 好啊， 多谢林小姐， 多 Tammy 啊，摸住， 摸住， 合意啦，自搞完嘛，系可以啊，林小姐，多 Tammy 一话一听哦， 系喎，太时间啦，哇吓， 阿梁继章越来越靓仔哦， 多谢晒。 你做人伴随你，别流泪，心酸更。 嘅紅日啦，仲有四分零鐘到成，又到一點鐘嘅啦，我爭取時間聽到一個電話，好唔好？ 好，阿敏， 阿敏 ，Hello， 你好啊， 喂，敏敏， 阿敏你好， 喂喂喂， 鬼水咁嘅，阿敏， 阿敏啊， 你好嘛？ 系啊 ，Hello， 三位主持你哋好， 系啊， 你好， 系啊，我好開心啊，又可以打到電話嚟， 嗯，系， 有冇啲咩嘢想同我哋分享啊？ 系啦。 有啊，其實我想講呢，因為我上年開始我上年呢就有個大病，咁令到就冇咗份全職。咁當我康復咗之後呢，我就好好彩呢，我大佬就介紹咗份 part time 俾我做啦，咁我就覺得好舒服。咁即係到我身體 OK 啦，咁我就終於搵到份自己鍾意做嘅全職。 咁 我下個禮拜一返分工喎。 係 啊， 恭喜恭喜，一切順利。 唯一唔好咧，就冇得听你哋啲节目咯。唯有要 听重温咯，系啊， 重 温 重温重温，知唔知啊？ 系啊，但系咧，我好想多谢我大佬嘅，因为佢呢段时间系佢真系可以帮到我，令到我搵到份工咧，即系起码我自己就舒服啲。 佢仲照顾你咧，系咪啊？患病 系啊系啊，佢都有照顾我噶。跟住话，而家搵到份全家，就觉得好似有个新嘅开始，所以我就想拣咗首《迈向新的一天》。 好， 好， 一切更加好， 一切顺利啊！ 多谢晒， 身体健康啊！你问知唔知啊？ 好， 拜拜， 拜拜。仲有另外一啲朋友仔啦，咁啊都系要代点唱俾你听嘅。咁有一个叫做 Bobo 啦，咁啊想送俾咧就系而家喺英国居住紧嘅大孙仔，叫 Brandon 啦，原名叫做 Dan Dan。今日生日快乐，因为疫情已经有三年冇见过孙仔啦，希望可以快啲重聚啦。另外仲有卢太啊吓，咁啊想祝咧仔仔咧阿 Keith 啦，听日生日快乐，工作顺利。仲有 Amy 啊，佢就话点咩觉得冇所谓啦，想点俾阿孙仔咧 Jasper 21号咧啱啱过咗三岁生日，祝福佢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Happy birthday 所有人， 多谢所有人嘅支持啊！全球话我哋下个礼拜点嘅时间，记得又再参与啦。OK 好，无论任何地方听紧嘅。和你讲声，多谢支持。星期一风骚爆人，再见。 再见。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日同埋星期日，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面。 拜拜， 拜 拜， 系咁先。散。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耀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召唤，将人潮